见你，你是别山里，我爱你在家，我爱你在家。 午后，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 经典随身听， 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， 欢迎来到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，我是林奇。2018年十一假日铁路运输启动，10月7号结束，为期10天。目前各地铁路部门十一期间运输方案陆续公布。九价 HPV 疫苗近日在上海开打，浦东新区近苗2700支，需要接种的人可以去各接种门诊进行预约。据报道，荷兰政府近日发布一份法律草案，拟规定从2019年起禁止在骑自行车时使用手机。新西兰政府近日表示，为了应对和防止全球气候变化，未来4年将投入3亿新西兰元的行动资金给太平洋国家。10月1号起，北京朝阳公园线上购票和充值服务正式开启，游客可直接在线上购票，也可通过朝阳公园官方网站或官方微信公众号直接购买和充值月票、年票。北京市发改委发布消息，北京鸟巢、京东石林峡、莲花池公园等6个景区将实行降价措施或免费开放措施。组合 SHE 三人将各自成立个人公司，未来与老东家华研公司的合作关系还在讨论中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，感谢收听。 啦啦啦啦啦。

这里是经典随身听，我是云奇。这首歌摘自《我想和你唱》这个节目中的歌曲，梁博和素人歌手们的合唱。很多人知道梁博是通过《中国好声音》，也有一部分人呢是通过歌手知道了他。关于他的歌，或许这首歌传唱的最广，那首《灵魂歌手》最直透人心。而在这个浮躁的圈子里，依然保持一颗干净的心，以自己纯粹的方式创作音乐，是一种珍贵的存在。 最初的那些春天，阳光洒在杨树上，风吹来闪银光，街道平静而温暖，钟走得好慢，那时我还不是人生只为的年代。随风飘荡，天各自一方，在风尘中遗忘的清白脸庞，此生多勉强，此生越重要，轻描时光漫长，一场雨也不想数不清的流年，谁的脸，把你的故事对我讲，就让我笑着泪光。是不是生活太艰难，还是活色生香，我们都遍体鳞伤，也慢慢坏了心肠。

瑞士联邦统计局公布的近年社会人口数据统计资料显示，瑞士15岁以上公民拥有双重国籍人数达到 91.6 万人，占国民人口总数的 17%。意大利首例脸部移植手术在意大利罗马顺利完成，但患者近日开始出现对移植异体排斥现象，医院方面只好宣布将对患者实施第二次手术。北京有轨电车西郊线开通一通行二维码乘车业务，乘客可刷码乘车，下一步二维码乘车业务将在公交车和其他交通方式上陆续推广。从北京市交通委获悉，2018年国庆假期期间，北京域内所有收费公路对七座以下载客车辆免收通行费。中国网球公开赛一直走在网球赛事科技应用的最前沿，今年的莲花球场首次采用 4K 信号进行赛事转播，中网也成为全球首个采用此转播技术的网球赛事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来九一周新闻盘点，感谢收听。 把我打醒，让我的泪和雨水。

曾与你共度的岁月，多少次花开又花谢，虽然分手已经多年，时常默默把你想念。曾与你拥有的长夜，太多的阴晴又圆缺，就算往事已成云烟，依然飘荡在我的眼前。人世间心已变，那潮起潮落情海无边，聚合散在所难免，不必有太多的挂念，都忘了吧，往日的眷恋，过去的昨天，就让我再次对你说。 这里是经典随身听，我是英奇，来自白雪，离开你并非我愿意。提到白雪这位歌手，很多人想到了久别的人、千古绝唱这两首歌。听到这些老歌，想到那时候的人们过得很从容、很惬意，那时候的社会环境，听歌就能感觉得出那份安逸。